字。 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白天我路过了一家电影主题咖啡馆，然后坐进去，刚刚点完咖啡，店里面就播放了一部老电影。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这部电影里面的一支音乐作品，我想请各位猜猜这首歌到底出自于哪部电影。那如果你知道记得告诉我，微博搜索 DJ 王平，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听王平，这样你就可以把答案发过来。那今天我会在答对的朋友当中抽出两位朋友，送上我个人购买的电影票。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春之祭》，来自娃娃的演唱。 春风 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娃娃所演唱的《春之祭》，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知道它出自于哪部电影，记得微博微信参与节目，我会在明天的微博微信当中公布是谁获得了这张门票。 OK， 我们继续回来说这部电影，我要公布答案了。1993年杜琪峰执导的《东方三侠》，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这三侠分别是梅艳芳、杨紫琼、张曼玉，可以说是当时超一线的女明星，能够集结她们同台竞技是相当了得的事情。而她们在剧中所出演的这三位女侠性格鲜明，也各具特色。梅艳芳所出演的角色叫做东东，她平时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家庭主妇，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便会戴上面具变身为女飞侠，很像是好莱坞塑造的蝙蝠侠、美国队长这样的变装英雄。而杨紫琼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叫做陈三，她是传统武侠剧里面比较冷面杀手的角色，内心世界是极为复杂而矛盾的，在杀机与善良、爱情与责任之间可以说是一直都在苦苦挣扎。张曼玉出演的角色叫做陈七，是一个金钱至上的赏金猎人，而在这部影片当中给了她一个更为中国化的称呼，女捕头。我觉得张曼玉在出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几乎就是《新龙门客栈》里面金镶玉的一个翻版，率性自我，放荡不拘，敢爱敢恨。张曼玉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女明星，她总是在演一些配角的位置上抢了主角的风采，还好这部剧有梅艳芳和杨紫琼这样的大姐大都能够压得住。我到现在还在回味张曼玉在这部戏里面有一句非常率性的台词，前面那个字我不说了，后面这句话是摩托车跑不过马。或许各位听到这句台词会对电影故事、电影情节会有一点印象吧。现如今我们再回头去看93年的这部《东方三侠》，很容易联想到在2000年拍摄的《霹雳娇娃》，同样是三个女主角，但单纯卖弄动作场面和风暴身材的霹雳娇娃，在故事的深度及其人物的刻画上，我个人觉得远远是不如东方三侠的。凯梅隆·迪亚兹、德鲁·巴里摩尔及其刘玉玲这三个天使也远远比不上我们所提到的东方三侠的气场强大。可惜梅姑已经先逝，三侠再难聚首，女飞侠的英姿飒爽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影片才能够回味了。好了，不说了，再往下说就有一些伤感了，我们继续听歌吧。梅艳芳为这部电影所配唱的插曲《女人心》。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喧哗过后，只有忽然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谁没有，谁料其色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因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地 做梦，亦被感伤着，我会。 和幸福都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爱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王平。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光阴的故事》，我们沿着前面听歌的线索往下听，来听林青霞所演唱的《只记今朝笑》。 歌声亲切的不得了，这是林青霞在电影《东方不败》中所配唱的插曲。听着这样的旋律，如今我们真的不必纠缠，到底是林青霞成就了东方不败，还是东方不败成就了林青霞？有影评说，林青霞此人早已跳脱出性别可以定义的审美框架，留给我们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绝不重复。以至于多年之后，我们在重读原著，金老先生明显对这个角色东方不败是用情不深的，寥寥数笔，对其的勾勒更是让我们幻灭不已。 说到底，我们要感谢的是徐克，没有他的鬼才风流精心提炼，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部电影，这样的一个角色在整个华语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足迹，至今余韵绕梁不止。且看故事情节，黑木崖上数人恶斗，东方不败将自己的闺阁移至高台，专心刺绣，口中轻吟着黄图霸业，谈笑中不慎人间一场醉。此时可以说胜券在握，意气风发，青丝如布。如果没有令狐冲的出现，东方不败可以说一直会稳坐江湖霸主的地位，独孤求败而不能，这是不争的事实。像他这样的人，在身负绝世武功且有扶桑势力相助的基础上，原因人如其名，扫荡中原，势如破竹，可是偏偏他对令狐冲动了情，于是成为了东方不败的致命伤。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我前两天说《西游记》的女儿国那一集，小时候看不懂，觉得最无聊，因为没有妖怪，故事也不知道怎么发展，所以就草草的过去了。长大之后，经历一些事实之后，能看懂了，就意识到人生有很多事情都不是事儿，最难过的关那是情关。西游记里面是这样，东方不败也是这样。好，我们继续回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陈淑桦为这部电影所配唱的主题曲《小红尘》。 笑呀，心事对人笑，梦中却 书画的这首《笑红尘》之后，我想跟你回头去聊聊导演徐克，真是鬼才，你不得不爱他。他是一个童话家，他可以营造出一个宛如童话的想法，他可以造就一个令我们憧憬的世界和那个世界里面的爱情。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但是，他不会让你在这种童话的世界里面满足幸福的待上半个小时。黄飞鸿的率真，以及他和十三姨美妙的中西合璧，在每一集到一半的时候都会被冲散，取而代之的则是黄飞鸿在中西冲突之下的茫然和愤怒。青蛇最最恶毒的一部片子，小青在最后是杀死了许仙，也许你会支持，但是回过头去想，那一个小时之前那一池的河水，一凉亭，人间妖精，你有没有一种心动的状态？可惜了，徐克让白蛇爱的执着，让青蛇爱的迷茫，却让许仙爱的纠结不专心。还有小倩，小倩貌似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忘了，徐老怪自己都承认，小倩以及人间道都是对《倩女幽魂》的一种弥补。毕竟最最经典的《倩女幽魂》里面，最最凄婉的人鬼情未了之后，李小倩和宁采臣并没有在一起，而后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这个片子老怪没有叫大家失望，任我行被救之后，江湖开始妖异，退出江湖看起来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梦啊。所以我觉得老怪心里面其实住着一个不完美的故事，正因为这个故事到最后不完美，所以我们对他的记忆点是记忆犹新。来听林青霞在东方不败所唱的另外一首歌曲《天地醉》。

掏空，往事随意尘封，然而那旧日烟花恍如今夜霓虹。也许在某个时空，某一个陨落的梦，即使暗暗留在了心中，等一次信念转动，等一次情潮翻涌，歌声与你相同。 野风立马会想起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那茫茫的大漠里的那间小客栈，可以说是聚集了各种势力的冲突纠葛。对，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1991年徐克会同陈晓东、李慧明重新去翻拍1967年胡金铨的经典同名剑侠电影。可以说他们在1991年创作了武侠电影的巨制新龙门客栈。庄子有云，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事实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江湖中风云动荡，奸臣当道，宦官专权，赤子之心岂可苟且偷生于乱世无常。因为天生俱来的侠骨柔情，因为不离不弃的儿女私情，为了营救忠良之后，周淮安、邱莫言、金镶玉决定要在这大漠之中，在龙门客栈相濡以沫。龙门客栈可以说是香烟袅袅，这真的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可是他们的主子却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这里远离繁华与尘世，这里的人他们不相信正义、道德、是非、法纪，他们坚守的是生存之道，他们不走官道，也不想涉足江湖，但他们却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江湖和官道之间。龙门客栈卖人肉包子，提供客房，赚钱发财，这里的人粗犷豪迈，野马无疆，爱憎分明。而电影当中的最主要的三个人的爱情纠葛戏，在敌军压境之前达到了高潮。新婚之夜，邱莫言看到自己送给周淮安的笛子在金镶玉手上，可以说是悲伤欲绝，借机就和东厂的人斗酒，将一坛酒倒入口中，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那个时候的莫言可以说是心在滴血。其实一开始金镶玉就处于下风，笛子于周秋而言只不过是定情信物，而金镶玉却以为拥有了这把笛子就占有了周淮安。周淮安对莫言说，那笛子我无心送给金镶玉，真没想到会令你异常不安，还好能向你解释。人说乱世莫诉儿女情，其实乱世儿女情更深。莫言说笛子再也找不回来了，周淮安说身外之物莫过于此刻之情， 这对于莫言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对于金镶玉来说是莫大的伤害。后来的金镶玉还是将碟子还给了莫言，我记得他在还给莫言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别人东西我不要，好一个别人的东西我不要。这里还的不是笛子，而是放弃了这三个人的情感里面自己的立场，完全退出成全别人的幸福的一种决绝的姿态。我想我们喜欢这个版本的金镶玉，不单单是因为他在前面的那种风情万种，还有他后面的这种决绝和率性吧。好，我们沿着这种听歌的线索往下听，来听电视剧版的主题曲，周华健、李杜共同演绎的《难以抗拒》。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真的是因为遇见了一杯咖啡、一部电影、一首歌，然后引发了一连串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想见的那些华语经典影片。但愿这些记忆都可以唤起你美好的一种感受。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只有我自己》。 就这样过一辈子，走过千山万水，回去却已来不及。曾经心心相惜，以为人生总有一知己，不争朝夕，不弃不离。 1994年《迷》那张专辑里，那时的王菲还叫王静雯。来，按照我们今天节目主题的走向，这首歌也出自于一部老电影。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说的第一部老电影是由三个女人撑起来的《东方三侠》，而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要提到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由三个女人撑起来的一部电影，1994年林青霞、巩俐、张敏共同主演的《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有网友在提及这部影片的时候感慨说，佳人再难得，难再得呀。可以直接说一句，这位网友说他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没有太在意剧情，他说只要看这三个美人就够了。林青霞、巩俐、张敏各有风姿的三个美人，真是极大的视觉盛宴。林青霞所出演的李沧海秀若朱莉，同吴星云抚琴的时候极致温婉眉眼，谈笑间矜持自若，几个镜头而已就已窥出李沧海温柔寥寥的全貌。而林青霞所出演的另外一个女子李秋水更是美满气场全开，较之沧海美的是更大气更惊艳，虽然这是同一个演员出演的。记得最为深刻的镜头是李秋水飞身直上缥缈峰林救宫，衣袂翻飞，侧眼对着吴星云厉声而喝， 动作大开大合，真如九天仙女般高冷不可逼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一个演员的气场可以有这么强大。吴行云这个角色应该是巩俐颜值的巅峰时期吧，看的时候也是狠狠地被惊艳了一把。吴行云妆容疏淡，眼线直接画入到了鬓角去，显得是英气不凡，衣裳翻飞飘逸，再加上缥缈风如云如雾，种种虚幻缥缈全不似人间之景，更显得吴行云不染尘埃，像是餐风引露的仙子般。吴行云武功高强，手下簇拥无数，自然有着更强大的自信，气场说实话一点都不输给林青霞。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多为争执打斗，可是并不妨碍我们欣赏美色。同样都是白衣飘飘，同样都是高冷似仙，同样都是气场强大，动起手来衣带翻飞，裙角飞扬，纵是厉声厉色也是难掩各自的前程之貌。最后我们要说到的是张明所出演的阿紫，这种角色应该是他驾轻就熟的戏份，机灵可爱，刁蛮任性，我甚至还看出了他和虚竹的 CP 感。阿紫咋咋呼呼，古灵精怪，虚竹憨厚老实，阿紫一生孤苦无依无靠，虚竹却待他极好，他们又共患难同生死，真的相当配。所以直到电影结束还怨念他们最终没能在一起。难呐，导演难，编剧也难，观众更难。我们来听周华健所配唱的电视剧版的主题曲《难念的经》。 在风吻与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病或千秋不能防，经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风一口偏教那里热情像埋葬。爱镜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提你众生太美丽，悔疚亦太执信一世，为悲欢爱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躲不开痴恋的人为，走不到色相代替，参不相参不到这条难题，登风雨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他欢一等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趁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刻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 湾去跳汉南坊，金滚滚水慢慢东水东航，日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南风一吹便到那里已情长埋葬。但风吻雨葬落日里曾彷徨，起山港海浅雪叫那里绝望，风花花就飘至失身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望，千山分两方，天阔阔雪漫漫谷水共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落荡，但欢一吻便到那里已情长埋葬。 今天节目是因为一次街角偶遇的咖啡馆赋予了一个灵感，然后就觉得这种不期而遇的美好应该和各位一起分享，但愿在生活里面收集前的你也可以拥有这种不期而遇的美好。如果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暂时解决不了的事情，你也可以学王平，编不了稿子实在找不到灵感，那我就把它放到一边出去走一走，或许不经意间你就可以找到灵感，然后就可以把那件事情处理得很完满了。对了，节目开始有问你一个问题，娃娃的春之祭是哪一部电影的歌曲？记得微博 DJ 王平，微信公众账号听王平，我会在答对的朋友当中挑选两位送上一张电影票。参与的朋友记得留意微博微信，我会在明后天的微博微信当中公布中奖名单。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最后为各位送上的歌曲王若琳所演唱的《一生守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等待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别让我独自守候，等待着你，等待你默默凝望着我，告诉我你的未来属于我，除了我别无所求。管别